好像隔了远，还在梦里下的天，午夜在我怀里你可以安眠。月光在墙上和你玩游戏， 真是卑鄙，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，喝水忘记

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